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撤销萨德部署新州斗争委员会、反对萨德部署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元佛教守护新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和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3月28号在国会政论馆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求国会停止萨德部署。另外，庆尚北道新州郡居民就当局向县地运送萨德部署相关装备时，3月29号在通往部署场地新州高尔夫球场的公路上坚决抵制那些载有装备的卡车通行，并使之中途开回去。